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十二集。皇上很生气二。陈荣自觉占了上风，抬脚就要走，陈欢恨恨地瞪着他，忽然开口道， 你以为我来这里是因为我自己？那是后宫各位娘娘让我来的，他们都知道有个不要脸的男人勾引皇上。 陈荣的脸也气红了，分明是轩辕林主动来找的他，他什么时候勾引过对方？ 你把话说清楚。 陈欢叉着腰，像是忽然间有了底气。 哼，有什么不清楚的，娘娘们都说了，要是皇上接你入宫，他们就一起吊死在大明宫里头。你说皇上是选你还是选一群美人？ 陈荣脸色乍青乍白，倒不是被陈欢吓到了，这小子说的话分明是胡扯，可他却想到了更远的事情。倘若他和轩辕林真的走到了一起，对方会不会效仿先帝，让他以宫妃之身入朝，还是直接将他困在后宫，再与朝堂无缘？他脸色清清白白的，陈欢只以为是自己吓到了他，忍不住挺了挺胸膛。 知道自己不受待见就好了，你还是离皇上远一点，不然激怒了后宫各位娘娘，有你好受的。 他转身就走，眼角一瞥，瞧见了一个小太监，模样有些眼熟，却一时没能想起来，心里也不在意，身后却响起陈荣阴恻恻的声音， 你把皇上当什么？又把我与他的情分当什么？我相信皇上的心意。 陈欢没想到自己恐吓了半天会是这么个结果，顿时气急败坏起来， 你一个读书人还要不要脸啊，上赶着给人压。 陈荣只是冷笑，陈欢气得抓头发，已经没了理智。 行，你行，那你等着吧，我告诉你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你以为皇上真多喜欢你呢？哼，咱们走着瞧。 他虽然放了狠话，可心里却很没底，虚得发慌，就越发不想回大明宫，随手折了根柳树枝条，到处抽抽打打，唬得路过的宫人远远就躲开了。陈欢心里骂他们胆小鬼，胸口却闷得难受，干脆趴在石桌上晒太阳，晒着晒着，青石地面就湿了一片。他抽抽鼻子，抓着袖子胡乱抹了把脸，心里还是有气，又觉得难过，完全提不起精神来。忽然有人远远地喊了他一声，他也没理会，只当是自己听错了。这满宫里敢直接招呼他的没几个，却不想对方越走越近，声音也越来越清楚，却是明月轩那位玉嫔的掌事大宫女苏桃。他懒洋洋看他一眼， 啊，你叫魂呐。 苏桃脸色僵了一下，很快又笑了起来，往陈欢手里塞了个沉甸甸的荷包。 陈公公好兴致啊。 陈欢撇撇嘴， 别说废话了，皇上最近不想去后宫。 他脑海里忽地划过一道亮光，陈荣那人既然那么看重和轩辕林之间的情分，那要是轩辕林一边和他谈着情分，一边和妃子有了孩子，那陈荣岂不是会被气死？他腾地爬起来，脸色狰狞又疯狂，看得苏桃心里重重一跳，忍不住后退两步。陈欢一把拉住他， 跑什么？我可告诉你，这话我就只说这一遍。 苏桃见他正常了些， 也强撑着打起精神来，退下手腕上的镯子塞进他手里。 您说？ 陈欢转了转眼珠。 王上最近政务繁忙，每日熬夜，身体都有些伤了，你懂吗？ 苏桃不太懂，茫然地眨了眨眼睛。陈欢只好挑明了些， 熬夜伤身，那方面也会被影响，需要点助兴的东西才能有兴致，这下懂了吧？ 苏桃羞得面红耳赤，没多久却又白了脸。这给皇上下药，满宫里谁敢啊？陈欢看他这副窝囊样子就觉得嫌弃，用了很粗鄙的激将法。 皇上没有大婚，满宫里就两三个嫔位，剩下的都是贵人，这时候谁要是先一步怀了龙种，那可是一步登天呐。 这诱惑太大，苏桃瞬间就被镇住了，眼睛里冒出亮光来，情不自禁地吞了吞口水。 陈公公，这可是犯…… 陈欢撇撇嘴， 你也知道这罪名不小，难道我会自己说出去吗？谁嫌自己命太长？ 苏桃被说服了，他不敢当面应承，敷衍了两句，急匆匆走了。陈欢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，心里忽然就是一乱，简直想抽自己两巴掌。刚才他都说了些什么？他动了动脚，想追上去拉住苏桃，说自己刚才的话都是瞎掰的，让他别信。可陈荣信誓旦旦的样子还在眼前，他和轩渊里若是真的走到了那一步，他哪里还有机会？陈欢不是不知道自己异想天开，就算没有陈荣也会有下一个。轩渊岭是天子，总不会一直养着他这样一个阉人，他早晚会喜欢上下一个，也会在后宫里养上不少的男人。那些男人或者和陈荣相似，或者完全不同，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比自己要好，至少他们都是完整的人。陈欢有些喘不上气来，捂着胸口蹲在地上，一想到那张床上很快要躺上别的人，他心里就又酸又涩，压得他浑身没力气。夜色慢慢低沉下来，他脚麻了，却不愿意动弹，干脆坐在了地上，抱着膝盖发呆，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。再醒过来，眼前戳着个人，身影很高大，趁着模糊的月色颇有些压迫力。陈欢却心里一喜，轩渊你这是来找他了吗？他连忙挺直了身体。 皇上。 他忍不住笑，不甚正经的样子。 皇上深更半夜的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了？莫不是要打野食？ 轩渊岭瞥了他一眼，起来，朕有话问你。陈欢撇嘴，又是这么冷淡生硬的语气，对他温柔一点难不成会减瘦吗？他撑着地站起来，脚麻腿也麻，像是有细密的针在扎，他一个没站稳，扑倒在轩渊岭怀里。轩渊岭黑了脸，你那双腿要是没用就废了吧。陈欢咬了咬牙，颤巍巍地站稳了。他不记得今天招惹了他，怎么那么大火气。轩渊岭抬脚往回走，陈欢连忙跟上，心里委屈过后仍旧觉得高兴，至少轩渊岭真的是来找他的。然而进了大明宫，被周围明亮的烛火一衬，陈欢才看见轩渊岭阴沉如水的脸色，心里登时一跳，有些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。他撇了撇嘴，扭开头看天看地。轩渊岭淡淡看着他，跪下。陈欢贴着墙角跪了下来，身上没有骨头似的扭来扭去，看得轩渊岭额角一跳。今日你去了翰林院？陈欢心道， 你都知道了还问什么问。 他闭紧了嘴不吭声。轩渊岭抬手指着他， 那是与朝臣走动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是嫌嚣张跋扈的罪名不够重是吗？朕说过，你若是活够了，大可以找口井头了，再往前朝去，朕就打断你的腿。陈欢愣了愣，惊讶地看着轩辕林，他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个名头，不自觉地膝行往前，伸手抱住轩辕林的腿，对方嫌弃地踢了他一脚，他又巴巴地凑了过去。 你不是嫌我去掉陈荣？ 轩辕林脸色一变，这笔账朕当然要和你算。他正要说话，张晋忠进来说玉嫔送了甜汤来。轩辕林眉头拧起来，他鲜少去后宫，多数时候都是拉着陈欢解决，因而和后宫的女人十分不熟悉，若是几个凑在一起，连谁是谁都分不清。他登基两年，后宫一无所出，朝臣们颇有微词，求他大婚的折子一天比一天多，他只当看不见，闷着头自欺欺人。现如今玉嫔两个字一出来，他才觉得心烦。罢了，送进来吧。他撩开袍子坐下，陈欢紧巴巴凑过来，殷勤地给他捏腿。 皇上，奴才知错了，以后一定不会往前头跑。 他这副样子显然是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轩辕凛心里十分无奈，这狗奴才生的一副精明刻薄相，却只知道刻薄，半分精明也无。若是他擅自往翰林院去的消息被御史知道了，一到折子餐上来，谁会在意他为什么去？一个奴才命如蝼蚁，死了也就死了。想到这里，轩辕凛越发生气，一脚将他踢开，指了指墙角，去那里跪着反省，什么时候知道错了，什么时候起来。轩辕凛顾忌着他的脸面，堂堂大总管若是总被人瞧见挨罚，难免不服众，但陈欢从来不当回事。虽说是墙角，可他总想着多看一眼轩辕凛，因此还是跪在他脚边不动弹。两人正纠缠，玉嫔亲自端了甜汤进来。轩辕凛没认出来，张晋忠小声提醒道， 皇上，玉嫔娘娘亲自来了。 轩辕凛一顿，这才正眼看过去，你有心了。玉嫔笑得温婉， 能为皇上做点什么是臣妾的福气，皇上尝尝，这是臣妾亲手做的，您要是喜欢，臣妾就每日为您做。 这话说的轩辕凛瞬间不想喝了，可碍着面子不得不尝一口。你每日守着宫规，还要约束下人，也是多番劳累，不必再麻烦。夜深了，退下吧。玉嫔一愣，下意识看了眼陈欢，见对方只是跪着不抬头，只能硬着头皮往轩辕凛身上凑。 皇上，臣妾来都来了，就这么回去吗？ 轩辕凛脸一僵，他不是没和女人好过，只是不太喜欢，每每只是敷衍了事，并没有多少乐趣，因而并不热衷，甚至还有些排斥。可此时玉嫔来都来了，这么让他走了，明日不知道宫里会传出什么闲话来。罢了，传同使令。玉嫔一喜，又看了一眼陈欢，对方刚好抬头，却是满脸木然，瞧不出丝毫表情来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